午后，给自己一个慵懒的拥抱，沉浸在经典里的好风光，那一串串回忆里的故事，那一段段动人的旋律，还有那似曾画过的轨迹，我们都在经典随身听， 经典随身听， 分享经典好时光。 九六九，听资讯。 经典九六九，一起听资讯。我是云奇。国产家电厨卫品牌排行榜在近日公布，格力、海美、美的同时占据最喜爱与最不喜爱的排行榜前三。内蒙古自治区呼伦贝尔近日遭遇今春首场暴雪，这场暴雪目前已致当地班车停运，为当地民众出行带来不便。越南政府官员及联合国官员表示，将为越南沿海地区成千上万的家庭免费建造防风暴房屋，这将有助于他们摆脱贫困。日前发布的一份报告显示，欧盟已将2017年法国课间活动最受欢迎的指尖陀螺列入最危险玩具的名单。2018年北京跨年促销节收官，各种不同形式的促销带动北京全城消费206亿元，较2017年同期增长47%。北京西城公布环堵计划，根据计划，今年西城区51条道路近5000个车位将实现电子停车收费。由周星驰导演的环保题材电影《美人鱼2》于深圳低调开机，新女郎林允继续担任女主角。以上就是本时段的九六九听资讯，感谢您的收听。 需要你陪伴，睫毛弯弯，眼睛眨眨。 追追什么？追一见钟情的人，睫毛弯弯，眼睛眨啊眨，话说到嘴边怎么会转弯？你的微笑像月弯弯，气氛好浪漫，需要你陪伴。睫毛弯弯，眼睛眨啊眨，心动的世界变得好好玩。外外大风吹吹什么？追一见钟情的人。 房山人民广播电台，一起聆听北京上空最温暖的声音。 是 FM 九六九，经典生生不息，此刻为你相伴。

种明天就交给我。 I don't wanna leave you, oh, how much I love you, 你是我的最爱，没有任何人能把你替代。 I don't wanna lose you and I was always love you, 你是我的老婆，你的快乐就交给我。 I don't wanna leave you, oh, how much I love you, 你是我的最爱，没有任何人能把你替代。 这么多年来一直照顾我，希望我们这辈子永远这么甜蜜的走下去。谢谢你，老婆。 经典九六九，经典随身听，我是邢琦。你有没有经历过或者正在经历着这样的事呢？你去了很多城市，换了崭新的工作，拼命的陪客户喝酒，也曾加班到天亮。你的工资翻了两番，看了下当下城市的房价，再看看存款，却还是感觉融入不到这个大都市。但心底还会有个声音告诉你，年轻人出来打拼就是要赚钱的，这样能让自己和家人过上满足的生活。那么关于年轻人努力赚钱是为了什么，有的人说是为了自尊，有的人呢说是为了家人，也有人为了给对方一个美好的未来。为什么年轻时要多赚钱呢？你是怎么看的呢？欢迎关注微信公众号经典九六九，打开聊天窗口来和我互动吧。

欢迎回来，这里是经典九六九经典随身听，我是陪你在开车路上的宁奇。刚才这首歌来自陈绮贞，还是会寂寞，这也是我非常喜欢的一首歌。陈绮贞唱出了一种慵懒俏皮又很少女心的感觉，就像在校园里的一个午后，你偷看暗恋的男同学熟睡的样子，纯粹又美好。听惯了旅行的意义，这首歌算是很颠覆了，但你可能忘了他和阿信合作的一首非常经典的歌曲《私奔到月球》。 其实你是个心狠又手辣的小偷，我的心、我的呼吸和名字都偷走。 你才是绑架我的凶手，汽车后座的我吹着风逃离了平庸。 这星球天天有五十亿人在错过，多幸运有你一起看星星在争宠。 这一刻不再问为什么，不再去猜测人和人心和心有什么不同。 一二三牵着手，四五六抬起头，七八九我们私奔到月球，让双脚去腾空，让我们去感受 汹涌。 这一刻把命运也沉默，把脚尖划过天和天，你和你缘分的宇宙。 一二三牵着手，四五六抬起头，七八九我们私奔到月球，让双脚去腾空，让我们去感受 是一首动听的歌曲，她们才能出众，精明干练，她们是我们眼中的女强人。她们这一次在经典九六九展现出真实的自己，分享精彩人生。敬请锁定经典九六九三月女神季特别节目《九六九女人如歌》。女人如歌。每个女人都是一首动听的歌曲。女人是世间一切美好的代言。今年九六九，我是宁奇，欢迎收听三月女神季特别节目《九六九女人如歌》。

为什么年轻时要努力赚钱？不是为了成为富豪，也不是为了享受，而是有一天你有底气说我可以过上更好的生活，你也有底气对亲人说别怕，一切有我。经典九六九，我是英奇。我们努力赚钱就是为了不对亲人无能为力，就是为了能够对世界说不。 回头路已是那么漫长，一座难放开，一座难放开，一座难放开，一座难放开，一座难放开，一座难放开，一座难放开，一座难放开。车轮滚动着年华，我再也不愿沉醉，不能入睡，要继续还是要去面对？梦想在不在前方？黎明的曙光已微微照亮，我四海万界鲜花在盛放，那是辽远。放开，一桩难放开，一桩。

我心里，在我睡梦里，忘不掉的是你美丽的脸。哦哦哦，你温柔的眼， 觉得很

经典解乐角 就是爱经典， 经典经典解乐角就是爱经典。 Thank you.

是新的芬芳。Oh, yeah, yeah, yeah, yeah, yeah。 午后，给自己一个慵懒的拥抱，沉浸在经典里的好风光，那一串串回忆里的故事，那一段段动人的旋律，还有呢似曾画过的轨迹，我们都在经典随身听， 经典随身听， 分享经典好时光。 969听资讯， 经典969和泽林一起来听听资讯。国家工商局呢近期发布的数据显示，2017年全国工商和市场监管部门共受理消费者投诉240.04万件，同比增长了44%。商务部透露，一至二月，我国境内投资者共对1429家境外企业进行了非金融类直接投资，累计的实现投资168.2亿美元，同比增长了25.2%。发改委呢最近发布了消息，本次汽柴油价格不做调整，未调金额呢纳入下次调价时累加或冲抵。日前，国家统计局表示，中国的经济开局向好，有条件、有信心实现全年6.5%左右的 GDP 增长预期目标，实现比较充分的就业。经修正的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》单行本及宣示本已由人民出版社出版，即日起在全国新华书店发行。中国民航局呢最近表示，2月份全国航班正常率为80.01%，中国民航的航班正常率已连续5个月保持在80%以上。全国12315互联网平台二期昨天正式上线，消费者呢不仅可以24小时进行投诉举报，还有望在线完成纠纷解决。 花瓶画不出天边那一条彩虹，什么是

车门一键启动，大轮出发。开车你要做的还有很多，椅子贴金的副驾，九六九车舞飞扬。 对于汽车，咱们中国人历来有这么一个看法，其实不管是 SUV 还是轿车，我们都认为国产车的品质质量比不上合资车的品质和质量。首先，这样一个想法在5年前，包括在3年前，可能并没有错，因为国产车的小毛病多，品质不如合资车是公认的事实。但是经过十几年的发展和积累，国产车的整体品质做工已经越来越高，小毛病也不断被解决，整体的可靠性都得到了极大的提升。而很多合资车企只是为了挣钱，所以他们的品质可能十几年来没有太大的进步，毕竟他们只是从国外拿来技术，而且拿来的并不是一流的技术。因为合资车企的技术可能并不先进，但是它十几二十年甚至30年一直在操作同一条流水线，一直在生产同一款车型，它的熟练度、它的经验却都已经得到了非常高的提升。简单说一下国产车里一些热销的车型，比如哈弗 H6、 长城 V、 荣威 RX5、 吉利博越、瑞风 S7、 宝骏510等等车型，它们不但颜值高、品质出众，而且配置特别高，更重要的是价格可能只是同级别配置的合资车型的1/4甚至一半。就拿宝骏510来说，5.48万起的 SUV 在合资车里你根本就找不到。对于国产车，其实你不能使用品质靠不靠得住这样一个角度来衡量。如果你想更早的享受汽车，想花更少的钱，想享受更高的配置，而品质也并不比合资车差多少的时候，国产车型肯定是你最好的选择。综合起来看，国产车型的品质与合资车相比并没有非常大的天差地别的区别，而它的价格更合适，它的配置更高，它的综合性价比更为合适，所以完全可以选择国产车。让车生活更美好，这里是九六九车舞飞扬，我是亚威。想了解爱车更多内容，欢迎关注经典九六九官方微信公众号。当然，如果你是汽车经销商或者是汽车后市场的领军者，欢迎你们与我一起为车友提供更专业的服务。九六九车舞飞扬招商热线0105175-2200。 世界太拥挤啊，心里太空虚啊，让我为你涂上颜色啊，画你的眼睛。